秋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寂寞是孤单等你，在心先躲冰冻，若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未曾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竟已看不到，却知道原来原罪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感觉不再相同，原爱今天已是冬。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也许我未曾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天的弱势，竟已看不到，却知道原来原罪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我早知相爱是难永远， 相爱是难永远， 但我真心已断送。 觉得寂寞孤单嘅，不妨揾下朋友倾下偈啦。啊，再唔系咧就啊听下电台啦，睇下电视啦，睇场戏啦都可以嘅。有时咧孤单又有孤单嘅感觉，系都几舒服嘅。咁当然长期孤单咧，就觉得自己真系好似有问题咁样啦。咁啊，主动啲行出嚟嘅第一步，咁啊打电话俾人又好，喺社交平台留言都好啦。嗯，确实咧呢段时间成日都困咗喺屋企啦，或者真系可能有限聚令嘅关系咧，可能真系会觉得个情绪上面都唔系太好嘅。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啊，即系行出嚟嘅第一步，觉得自己真系觉得孤单嘅时候咧，就记得揾人倾诉啦。咁当然啦，即系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噶嘛。咁所以逢星期四、五、六咧，都希望可以带一啲好歌俾大家嘅。呢位朋友咧，近排应该带俾好多朋友好快乐啊！因为佢搞演唱会好耐，有好多人冇行过入红馆啦，好耐好多人冇听过佢唱歌啦，好耐好多人冇睇过演唱会啊！佢系黎明啊！ 这是情和景不清醒，无非真的我从来没说明，如果已注定，难比这段情是非多波折，长存未了情，让我的美梦换你一世情，始终都等到一寸好光景，愿你可快乐像我痴情，谁是最爱不必再验证， 太无情，无好多曲折，似醒心不醒。就算风已静，仍爱不要停，痛苦只因不必要的反省。让我拥抱着，仍爱不要停，沉默最爱，不必怕任性。热爱不要停，痛苦只因不必要的反省。让我拥抱着，热爱不要停，谁是最爱，不必再验证。 黎明呢一首歌，如果这事情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渐转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周末同埋下周初咧，天气唔稳定，同埋间中有骤雨嘅。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啱啱唱完歌嘅黎明，我就谂起呢一首歌送俾你啦。 黎明，请你不要爱，就让梦幻今晚永远存在，留此刻的一片真，半倾心的这份爱。命令灵魂仍入进来，请你换黎明，不要再不要爱，现在浪漫感觉放我佛世外，而清风的温馨在冷雨中送热爱，默默让痴情突破障碍，不许红日教人分开，悠悠良夜不易。不必要 敞开心扉，在漆黑中抱着你，莫让朝霞流进 市场的每一个晚上，现在已经是早上，不过你仍然都可以说是晚上的， 五点半光未咧吓，因为我而家喺呢一个直播室一个密封嘅位置里边咧，其实都未见到出边系点样。但系一般应该五点半应该啱啱开始日出啦，有啲地方应该已经见到太阳白白出现噶啦。不过无论系深夜又好，黎明又好，或者系清晨都好。总之都是要跟你讲声早晨，早晨啦！呢、这个时候我哋要听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钱佩佩嘅清晨上嚟，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消息指，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朝举办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研讨会。北京、香港和澳门都设有会场，以三地连线方式举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在北京发表讲话。据了解，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主要官员、港区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人士会在金钟一间酒店出席研讨会，多人将会在会上发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明，一定不会修订防止贿赂条例，将第三条和第八条适用于特首。他说自己曾经在竞选和上任时承诺修例，但并没有做，亦不会做，相信未来的特首亦不应该做。在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林郑月娥说修例是冲着行政长官的宪制地位。特首是向中央负责的官员，代表整个特区，某程度上在行政、立法、司法之上。他又说过去二十几年有不同的法例通过，想不断削弱行政长官的地位，令特首不能够主导宪制体制，不能够符合向中央负责的宪制责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在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源头方面，由于缺乏疫情初期在中国传播的原始数据，令调查源头的工作受阻，呼吁中国以开放的态度增加透明度，配合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44个国家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向谭德赛提交联署信，另外有4个国家单独致函，欢迎世卫发布的中国和世卫的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发言人指出，病毒溯源是科学任务，要靠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考察研究，强调溯源问题不能够被政治化，强调中方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展现的开放和透明态度得到国际专家的充分肯定。发言人反指，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将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严重干扰和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和反对。巴基斯坦北部一架载有中国工程人员的巴士前日遇到爆炸，至今造成中方人员9死28伤。巴基斯坦改变立场，指初步调查检测到爆炸物的痕迹，事件不排除是恐怖袭击，政府和中国大使馆密切协调，致力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威胁。巴基斯坦当局之前说巴士机件故障导致气体泄漏爆炸。较早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对事件造成中方人员严重伤亡感到十分震惊，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批示，并且派遣联合工作组前往巴基斯坦。外交部和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力开展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已经要求巴方尽快彻查事件。赵立坚强调，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有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87点，升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60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829.19美元，卖出价系1,829.7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同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天气唔稳定，同埋间中有骤雨。而

分毫，断肠字典在世间上终来，离别以前未知相对当日那么好，不知知手强又分手爱得偶还无，十年后相想 梅艳芳，此事故人来啊！提提你啦，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 流浪这街中，去找失落片段，冰冷中我的心。感觉凌乱，仍然怀念你的柔情，曾经多么的深爱过，问谁能让快乐再一遍，忘掉那一天，记不起是那年，只记得仿佛中跟你爱恋，浓情年月再不回头，纯真的心早经蜕变，但从前旧片段已飘远。 忘情冷雨夜。跟住落嚟呢首歌咧，近排一个歌唱比赛里边咧，有人唱过，哇！真系发现呢首歌真系好好听。当然原装正版就更加好啦。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穿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色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 至少还有你，冇错，至少还有你在空气中同我相遇，就是浪漫的一件事。好，咁啊，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渐转多云啦，同埋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嘅。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33度， 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咧周末和下周初咧天气系唔稳定，同埋间中有骤雨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都有啲唔稳定啊，咁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记得带翻把遮啦，把遮可以挡下太阳，又可以挡下雨。因为就算你唔挡雨都好，近排太阳实在太高高挂啦，有时你啊当咁晒一晒，真系晒到头都晕埋啊！ 无需要太多，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容，随欣赏及时掠过，空气中轻轻抚摸。无需要太多，只要再三地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关心少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人活着但愿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受分，为何只准陪我坐。你注意过我已经清狂，世界太宽，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三年的我。 需要太多，冇实讲，真系有啲嘢系唔需要太多嘅。喺身边陪伴你啦，或者你一个问候啦，又或者你去做一啲你自己中意嘅嘢啦，只要令自己开心咧就 O K 啦。即系有好多嘢系唔需要做得太多嘅，只需要你系花少少心思就可以噶啦。就好似每朝早我都会花心思拣一啲好歌俾你咁啦。 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才挤迫都不放开，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令愉快旅程变悲哀。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再爱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凭运气决定我生死。祈求天地放爱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如吻醉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世人，唯求与他车厢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尽任何的伤害，任由我决定爱不爱。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如吻醉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爱人，祈求沿途未变心，请给我护荫。为了他不能祷告，都不祷告，谁愿眷顾这爱他，怎么想到这么恐怖？对绿灯，为爱求复数。然而天父并未体恤好人，到我睁开眼，无明灯指引。我爱主，为何任我身边爱人离弃了我，下了车，你怎可？ 少女的祈祷，我哋有杨千嬅嘅歌声啊，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8嘅啦，咁啊，一阵间咧喺呢一个6:00新闻之后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再清晨啦，咁啊，星期五大家都知道啦，咁就系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嘅出现啊，咁啊，当然有佢出现，梗系同一啲精神健康有关啦，咁啊，上两个星期咧，其实都讲紧一啲情绪支援嘅问题啦，咁讲紧有时可能。你身边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你觉得他有些不多妥，你又很想开解他，又或者很想跟他分担一些，但是有时往往又不知道怎样开口，又或者可能会不会越帮越忙，其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其实这个沈医生呢，一阵间就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如果真係遇到咁嘅情况，咁点样去帮身边嘅朋友仔去开解佢，点样去辅导佢，令到佢可以心情可以平复啲，或者呢就係缓和多啲。当然啦，喺你身边嘅朋友呢，更加係需要呢就係无限嘅支持啦，同埋鼓励啦。咁但係到底讲啲咩好，或者适当嘅时候应该做啲乜嘢好呢，其实真係好两难嘅，因为唔系专业人士嘛，系咪？但系亦都有一度好，就系因为你熟悉佢，所以好多时候咧，佢会觉得你系特别明白佢嘅。至于系点，一阵间留意住健健康康再清晨啦。不过呢个时候咧，要注意嘅，当然咧就系6:0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清晨爽利，我哋转头再见啦。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来到呢个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有健健康康在清晨，逢星期五呢就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是啦，沈医生前两集呢都同大家讲咗一啲嘅辅导嘅技巧啦，上集仲讲咗四个 point 啊 ,ACID, 大家要好好咁记住呢、就如果一有需要嘅时候呢 ,step by step 呢咁就包保呢自己就唔会讲错说话，亦都可以令到对方呢可以得以舒缓啦，或者佢可以将佢嘅心事透露出嚟啦。不过咁即係如果係佢真係讲嚟讲去都係三幅皮，讲嚟讲去都係游花园嘅，特别可能有啲大男人呢佢唔会表露俾你听佢有问题嘅。其实我真係冇事呢，我男人大丈夫咩都 OK 嘅。但是你明明觉得他是有问题了，那应该怎么做呢？ 是啊，都不少有这样的情况。很多原因我们首先真的要了解了，就是为什么明明我们觉得他就是熟悉他了，知道他不妥的了。但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就是掩饰呢？不肯将他内心的感觉呢跟我们分享呢？其实很多不同的原因的。刚才你说如果大男人那些，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可能面子问题啦，觉得跟你去到表露佢即係呢啲咁樣嘅，冇錯啦，佢就覺得好似自己 好丟臉 啦，係啦，唔夠強啊咁樣係嘛？咁好多人都係一個避忌嚟嘅。咁又或者咧，佢係好多過往咧係一啲比較唔開心嘅一啲經歷可能佢即係試過講出嚟咧，但係咧可能佢得到個回應咧。往往就是不是他想听的。 甚至乎讲了出来之后就全世界都知道。 没错啦。所以这些这样的不好不开心或者觉得他听完还不舒服的经历呢就令他却步咯。明明他想讲但是他又想起以前那个经验的话呢他又觉得哎不好啦都是这样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很多不同的原因的。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上次讲过四个 point, ACID 呢A 嗰个 emotional attunement 咧，即系同佢调教嗰个情绪嗰一个嘅台啊，咁咧其实都系可以帮到咧，令到佢起码如果佢真系觉得以往冇人明佢嘅话咧，如果你用呢一个方向嘅话，起码俾佢感受到，咦呢、這个人啊。佢明我㗎喎，佢知道我觉得係点㗎喎。 一次唔讲俾你听，两次唔讲俾你听，我到第十次佢应该都会讲俾你听㗎啦。 冇错啦。咁同埋我哋都係要尊重嗰位人士啦，係咪？即係如果佢唔想讲住嘅，或者佢觉得未 ready 嘅，我哋都係当然唔好去强迫佢，係咪？但我哋可以用返上一次嗰 A 同埋 C 呢，令佢觉得係唔紧要，我会同你同在嘅。如果你有需要嘅时候呢，我随时愿意去到听。我喺你身边，我会喺度嘅。咁嘅时候呢，当佢真係觉得啊 ,ok 喎咁样，或者佢真係想有咁样嘅即係冲动想同你讲嘅时候，起码佢都会諗起你。咁係一个即係好嘅准备囉，可以话。 好啦，咁即係叫唔开佢把口就可以用呢个方法啦。咁但係如果佢情绪非常激动啦，甚至乎你觉得佢係有轻生嘅冲动嘅时候，咁应该点做呢？即係佢唔好有咩事，咁当然要首先係制止佢啦，係咪？ 冇错。 但係好多时候佢会话俾你听，你放心啦，我唔会做傻事，係咪？我就相信佢啦。 首先呢，我諗由大部分嘅情况呢应该未去到咁极端嘅，係咪？如果真係啦，如果去到一啲比较你觉得都比较有啲危险性嘅 冲动 嘅冲动嘅一啲嘅朋友或者亲人啊咁样。咁我哋要做呢件事之前呢，记住我哋要都多一步諗啦，就係究竟咩地方啊，使唔使搵多啲 standby 嘅人啊，又或者呢即係一啲起码唔会想求救都冇人喺身边嘅一啲地方呢咁样。 咁如果突然之间嘅，咁我梗係制止咗佢先啦，我唔可能仲要咁多你时间人物地点㗎嘛。 冇错啊，咁所以呢个就係事前，如果我哋觉得呢即係嗰个人都好唔妥喎，或者你知道佢以往呢都有啲类似嘅比较激进嘅行为嘅话呢，可能我哋讲之前傾之前呢可能都要諗埋呢一方面。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喺个傾谈当中突然间佢有啲咁样嘅同你讲透露咗啲咁样嘅諗法嘅话呢，第一时间记住一定要睇实佢，陪实佢，唔好俾佢呢即係自己走咗去啊，又或者呢即係话我要去边度先，咁你等我啦咁样，咁我哋真係要跟住佢嘅。咁但係跟住佢当中呢确保安全之余呢，真係要同一时间搵帮手，千祈唔好一个人呢去到面对去到处理，你係处理唔到嘅。你冇咁样嘅即係 就算你话医生咁都唔可以嘅，都做唔到嘅吓，冇办法去一个人嘅力量咧去制止或者平复。咁我通常就揾多啲人啦。咁揾咩人呢？当然身边有人嘅话，就即系尤其是一啲熟悉嘅人啦，咁就即系要去到揾啦。又如果冇嘅话咧，可能真系要用电话吓 call 一啲咧，譬如亲人又好啊。call 啲大家相熟嘅人又好啊，咁真係要搵多啲人嚟帮手啦。咁、甚或呢，如果情况真係危急嘅，冇办法，真係999、要搵专业嘅人士呢去到送嗰位人士去到一个安全嘅地方，例如医院，咁、有多啲配套呢可以確保到佢嘅安全。 好啦，即系我头先所讲嗰个可以去到系好极端嘅情况下啦。咁头先你都讲话一般都未去到咁 worse 嘅。咁、但系嗱，如果可能喺个倾谈当中，你觉得自己都可能都帮唔系好到佢啦，或者甚至你都觉得佢系需要有一啲进一步嘅专业人士嘅协助嘅时候，咁、可能你点样去提议佢去睇精神科医生或者去见一啲专业人士咧？因为点样去提佢做呢件事都？好似好难嘅，因为你通常讲啊，你不如去试下睇精神科专科医生啊。第一个反应一定系你系咪当我黐线，系嘛？好多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就会系咁，即我究竟点样讲，令到佢觉得个心又舒服啲，然之后又肯去踏出嘅第一步去见咧。 如果咧有时譬如话佢已经好主动咧。话俾你听，佢情绪好有问题嘅话，其实可能佢都比较容易接受咧。可能话真系要喺情绪上边揾一啲专业人去帮手咯，咁样吓。咁但系如果咁嗰啲情况，我哋可以放胆啲试下问下佢啦，系啦。咁但系如果咧一啲比较你一讲佢已经系好抗拒，我冇事啊，又或者得噶啦，你唔使理我啦，咁样系啦，好敏感嗰啲咧，可能我哋用一啲比较。转接啲嘅方法，或间接啲嘅方法，例如咧，用佢一啲，譬如身体上边嘅不适啊，唔舒服啊，瞓唔到觉啊，冇乜胃口啊，个人瘦咗好多、呢啲咁样嘅身体上面嘅问题咧，去到可能揾咗一啲家庭医生啦、普通科医生咧，去到寻求协助先咁、但系如果去到医生嗰度咧，咁可能由医生嘅口里边，如果觉得真系佢有情绪嘅需要嘅话咧，由医生嘅口去到讲咧，可能佢有机会。是会比较接受容易啲，系嘛？因为真系始终一个专业嘅人士同佢讲呢件事，咁佢会觉得冇错啦，佢唔会觉得好似我哋嘅亲人一个即系唔系嗰方面嘅人士咧，都好似觉得佢有问题咁样，佢会难接受啲咯，咁所以用一个咁嘅方法，睇下佢会唔会即系比较可以接受到多啲啦。 嗱，如果佢已经好即系好开宗明义话，好啦，咁我去揾寻求协助啦。其实系咪 OK 啦？咁你识得去揾就 OK， 咁我就摆低件事啊？定系我真系要陪佢行到入诊所先叫做最放心呢？ 是的，其实当然陪伴呢可以就更加令到佢觉得你真係陪佢囉，你唔係得把口讲。咁、但係系咪你陪呢，定係搵一个佢觉得好似佢再信任啲或者佢亲人去陪佢呢，咁就真係要睇下嗰个人士佢自己嘅选择。 除非佢话俾你听、你可唔可以陪我啊，咁。 係啦，冇错啦，係啦。咁或者我哋可以主动都提出啦，即係话其实我好愿意去陪你嘅、如果你觉得系合适嘅话、但如果你觉得呢我未必合适去陪你嘅话呢，其实你有冇边位你想去陪你呢，咁样咁提出囉，即系放胆去讲囉，咁佢会感受到你嘅关心，咁佢就会肯接受多啲囉。 好啦，咁如果其实即系一般情况下，其实可能俾个机会佢去表达，等佢舒缓咗佢嘅情绪，已经系好咗好多嘅时候，咁系咪讲一次就够咧？定系如果今日我见佢情绪可以 calm down 咗啲啦，咁系咪都适当地，我都应该要做啲 follow， 几时可以再揾佢再倾下，即系睇下佢会唔会都 OK 啊咁样咧？ 冇错，其实需要噶，即系俾佢真系觉得我哋真系陪紧佢啊嘛，唔会好似倾完嗰次之后咧就冇咗影咁样，系啦。咁同埋尤其是咧，我哋头上个礼拜讲嗰四个即系步骤啦 ，A C I D， 最后就系 D 啊嘛 ，direction 啊嘛，或者啲 action plan 啊咁样。就当我哋如果有啲嘢去需要啊，咁嚟紧我哋会做啲乜嘢，搵啲边个帮手，或者会做 啲乜嘢嘅程序咁样。咁我哋可以就住嗰啲方向咧，适时地去跟进咯。可能打俾佢，嗰、那个朋或者嗰位朋友你有冇揾啊？又或者我哋之前倾咗，我哋会咁样做噶。啊，而家唔知 你进展成点咧？ 系啦，有冇有困难可以帮到手啊？咁样吓，咁就可以用呢啲嘅方向咧，去适时地提供一啲即系跟进咯。 嗯，嗱，咁啊，头先我可能讲好多咧，都系一啲即系。輔導者都好主動嘅一啲嘅事情啦，係嘛？萬一個被輔導者啦，佢真係好信任你啦，信任到你咧不得了，於是乎咧日日夜夜咁打俾你，然之後你日日夜夜咁樣咧就 call 你啦，完全你係甩唔到身嘅時候，咁可能連個輔導者都會影響自己嘅喎，咁點算咧？ 冇錯，所以咧，我哋講緊咧，即係喺開始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哋都要好清楚。我哋嗰个角色咯， 嗯， 啊，我哋嘅角色同埋我哋个位置啊，有啲情况咧，可能系我哋反而好太过即系贴身咁样去到，好似乜都帮晒为个安排啊，同一齐倾啦。咁真系咧，未必系对佢好事，可能短暂佢会觉得你好好、啊，你可以陪到我、啊，咁、但系长远咧，你估下对呢个人其实。未必系一定有帮助。佢当佢好依赖你嘅时候咧，一来你自己又辛苦，你未必有咁嘅时间空间、到你觉得真系顶唔顺啦，你想保持翻一个距离嘅时候咧， 咁佢就再受另一次打击。 冇错啦，佢就会觉得，咦，连你都话个即系帮我，你都即系令我失望。 嗯， 佢又再一次嘅打击，系咪？咁、所以呢个真系要好小心去拿捏，所以。定咗个界线，自己有啲咩系觉得自己合适去到做咧？自己应唔应该去 involve 咧？去唔去即系加入咧？定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咧，我个身份、我个位置未必合适，我需要同你倾一倾，揾第二位人士去帮手，或者亲人去帮手。咁可能咧，真系比较开始嘅时候咧，要定好呢样嘢。 嗯，嗱，咁好多时候咧，我哋讲即系发现屋企人或者身边嘅朋友情绪有问题咧，未必可能即时可以即系见到面噶嘛。其实用一个电话嘅问候或者口信留言，即系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表达你对佢嘅爱，系咪都 OK 嘅咧？ 嗯，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讲紧辅导嘅话咧，我哋相信咧，好多研究都话俾我哋听咧，就系、喺一个辅导过程里边咧，有超过一半嘅即系沟通咧，系一个非语言嘅沟通嚟嘅。 嗯， 即系唔系用一个说话去讲，而系可能我哋嘅身体语言啊，我哋嘅表情啊，我哋嘅眼神啊，或者我哋甚至讲说话嗰个语气态度啊，嗰啲去到沟通。咁所以变咗呢，如果你话作为真系一个辅导正式嘅话呢，当然面对面呢系最即系会做到头先嗰啲嘢。咁、但系当然如果个时间空间限制嘅话呢、一个短信、一个电话，甚至一个视像、其实当然呢就系、好过冇啦。 即系可能朝头早你就讲话啊，我哋瞓醒，系又充满活力嘅一天啊。其实一句即系无关痛痒嘅事，都可以令到佢觉得有人系关心紧佢啦。 嗯，冇错。 嗯，咁所以咧，大家无论系点样都好，如果你察觉身边嘅屋企人又好，朋友又好，有任何情绪上面嘅问题啊，或者冇情绪上面嘅问题都好啦，其实一个关心嘅口信，一个问候嘅口信，其实都可以令到大家每日笑一笑噶嘛。 冇错。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嘅，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再见面啦，拜拜。 好，拜拜。 送走咗沈医生之后咧，咁啊，就将时间带到嚟咧早上嘅6:28差唔多，咁啊提提你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1%啊。今日咧就系、呢个小周末星期五啦，你有冇啲乜嘢安排咗咁样咧？不过无论你有咩安排都好，都要注意呢个社交距离啦，同埋要注意咧就系要保持呢一个嘅戴口罩啦，同埋勤洗手啊。虽然咧，你话寻日都系零个案啊，咁啊真系每一次听到呢啲咁振奋嘅消息都好开心，都系期望可以有脱罩嘅一日啊。不过咧，就似乎而家咧都系言之尚早，大家咧最紧要咧就系做好防御措施啦，同埋记得可以尽量嘅话快啲去打针啊。 当然啦，保持心境开朗同埋保持身体健康，做适量嘅运动咧，其实都可以帮助到身体咧有一个抵抗嘅能力嘅。听下歌，听下中意嘅节目，其实都系一件快乐嘅事嚟嘅。咁啊，嚟到呢个时分，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香港电台第一台的朋友要留待下星期四的同样时间在清晨爽利再见。至于第五台的朋友，我又定你了，听朝早五点钟在第五台准时你留开心机就可以听到佩佩的声音了。又定你，我们明朝早五点再见了，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两个消息来源报道，美国政府将会在当地星期五公布制裁多名香港中联办官员，指他们打压香港的民主。另外，国务院预计会向在香港营运的国际企业更新警告，表示美国政府关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对国际企业带来的影响，形容香港的情况正是恶化。报道又引述消息指出，白宫正是研究透过行政命令的方式重新审议有关香港移民的措施，但是未肯定是否会落实执行。美国财政部拒绝回应有关可能制裁的报道。消息指，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朝举办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研讨会，北京、香港和澳门都设有会场，以三地连线方式举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在北京发表讲话。据了解，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主要官员、港区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的人士会在金钟一间酒店出席研讨会，多人会在会上发言。元朗沙埔村凌晨大约四点半发生火警，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升级为三级，暂时没人受伤，二十几人疏散。消防正系动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警方指凌晨大约四点半接获多人报案，指发现火警，估计是一间荒废木屋首先起火，其后蔓延到邻近四间铁皮屋。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以及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暴雨成灾，洪水冲毁多间嘅房屋，最少42人死亡，多人失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警方表示有18人死亡，在舒尔德村一共有6栋房屋倒冧，导致多人失踪。另外一名82岁嘅男子在被洪水淹没嘅地牢摔倒之后死亡，几十人爬到屋顶等候，当局出动直升机救援。数以百计军人开动坦克协助清理冧树和山泥。正是在美国访问的总理默克尔对灾情感到震惊，慰问死者家属和失踪者家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和间中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16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競選的時候承諾會修訂防止賄賂條例，涵蓋埋特首，但她昨日說一定會走數，亦不希望將來的行政長官修例，以免削弱特首的憲制責任。 有前廉署官员质疑点解会影响特首的宪制角色，有资深大律师就预计，如果特首涉及贪污，可能要释法解决。一阵会有特写报道。 林郑月娥昨天亦都提出咧，喺余下嘅大约一年任期啊，有五个房屋施政嘅重点。咁佢亦都承认咧，难以喺短时间之内重推一手楼空置税。我哋会请嚟经济学者同埋关注团体讲下佢哋嘅意见。 今届嘅区议会已经有超过250名民主派区议员先后辞职或者被定罪而丧失区议员资格，个别区议会得翻三个议员，连开会选正副主席都唔符合法定规例，咁点算呢？我哋问过未辞职嘅区议员同埋学者，稍后听下佢哋嘅意见啦。 今日嘅东京奥运前瞻咧，就会啊同大家讲下滑浪风帆呢个项目。讲到咧，今次系会派出一男一女参加赛事噶，两个人咧都曾经参与过奥运赛事。今次嘅备战情况系点？留意一阵嘅特写环节。 讲开奥运，多个国家陆续就公布派边一个政府代表出席下星期五东京奥运会的开幕礼，但是南韩仲未决定总统文在寅会不会出席。有报道指他陷于两难，留意环看天下分析。 我哋觉得攰啊，瞌眼瞓嗰阵时咧，都会不其然咁打喊路噶。日本。